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50，唐纪21。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上。长寿元年正月戊辰朔，太后享万象神功。腊月，立故于田王御持伏蛇雄之子瑕为于田王。春一月丁卯，太后引献存服使所举人，无问咸鱼，悉加擢用。高者是凤阁舍人己侍中，次是员外郎、侍御史、补缺、拾遗、教书郎。侍官自此始，时人为之语曰：补缺连车载，拾遗平斗量。渠推侍御史，挽托教书郎。有举人沈权交叙之曰：湖心存服使，迷目圣神皇。为御史己先知所擒，何其诽谤朝政，请杖之朝堂，然后复法。太后笑曰：但是清背不烂，何叙人言，宜释其罪。先知大惭。太后虽滥以禄位守天下人心，然不称职者，寻意处之，或加刑诛，携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，正有己出，明察善断，故当时应贤以敬为之用。宁陵城庐江郭霸以产于甘太后，拜监察御史。中丞魏元忠病，霸往问之，因尝其粪，喜曰：大夫粪甘则可忧，今苦无伤也。园中大悟之，遇人则告之。戊辰，以下官尚书杨直柔同平章事。直柔，工人弟之孙也。太后以外族用之。初，隋炀帝作东都，无外城，仅有短垣而已。只是凤阁侍郎李昭德使助之。左台中丞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任之古、狄仁杰、裴行本、司礼卿崔宣礼、前文昌左丞卢宪、御史中丞魏元忠、潞州刺史李嗣珍谋反。先是来俊臣奏请降敕，一问即成反者得减死。及知古等下狱，俊臣以此诱之。仁杰对曰：大周革命，万物维新，唐氏旧臣甘从诸路，反事实。俊臣乃少宽之。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：尚书定减死矣。德寿夜受驱策，欲求少阶级，凡尚书引杨直柔可乎？仁杰曰：皇天厚土，遣狄仁杰为如此事，以头触柱，血流披面。德寿惧而谢之。侯思止居魏元忠，元忠辞气不屈，思止怒，命盗夜之。元忠曰：我薄命，譬如坠驴，足挂于镫，为所夜耳。思止愈怒，更夜之。元忠曰：侯思止，汝若须魏元忠头，则截取， 何必使成反也？狄仁杰既成反，有司代报行刑，不复言备。仁杰列亲伯书冤状，至绵衣中，为王德寿曰：“天时方热，请受家人去其棉。”德寿许之。仁杰子光远得书，持之告变，得赵县，则天览之，以问郡臣，对曰：“仁杰等下狱，臣未尝耻其金带，秦楚甚安，苟无事实，安肯成反？”太后使通事舍人周深往视之，郡臣暂假仁杰等金带罗立于西，使深视之，深不敢视，为东顾为诺而已。郡臣又诈为仁杰等谢死表，使深奏之。岳司惠南未十岁，没入司农，上便得赵县。太后问状，对曰：“臣父已死，臣家已破，但惜陛下法为郡臣等所弄，陛下不信臣言，岂则朝臣之忠卿，陛下素所信任者，为反状以复郡臣，无不成反矣。”太后亦稍悟，召见仁杰等，问曰：“请成反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不成，则以死于考略矣。”太后曰：“为何作谢死表？”对曰：“无知。”出表示之，乃知其诈。于是出此七族。庚午，贬之谷江夏令，仁杰彭泽令，宣礼夷陵令，元忠涪陵令，献西乡令，留行本四真于岭南。郡臣与武成嗣等故请诛之，太后不许。郡臣乃独称行本最尤重，请诛之。秋官郎中徐有功驳之，以为明主有更生之恩，郡臣不能将顺，亏损恩信。殿中侍御史桂香霍献可宣礼之生也，言于太后曰：“陛下不杀崔宣礼，臣请殒命于前，以头触殿阶，血流沾地，以示为人臣者不思其亲。”太后皆不听。献可常以绿帛裹其伤，微露之于伏头下，即太后见之以为忠。贾诩补缺薛谦光上书以为：“选举之法宜得实才，取舍之间风化所系，今之选人贤称密举，奔敬相上，宣肃无惭，至于才应经邦，为令试策，武能制敌，指雁弯湖。喜汉武帝见司马相如父，恨不同时，即置之朝廷，中文元令，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。吾起将战，左右进谏，岂曰：‘将者体骨恢复，临敌决疑，一见之任非将士也。然则虚文岂足以佐实，善射岂足以克敌？要在文吏察其性能，武力观其勇略， 靠居官之赃匹，行举者赏罚而已。来郡臣求金于左卫大将军权献城，不得，诬以谋反，下狱，以害亦杀之。庚辰，司行卿检校陕州刺史李由道为东关尚书，同平章事。二月己亥，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，分至十州。戊午，以秋官尚书袁志宏同平章事。夏四月丙申，赦天下，改元如意。五月丙寅，尽天下屠杀及捕鱼虾。江淮旱，饥民不得采鱼虾，饿死者甚众。又时移张德，生男三日，死杀羊会同僚，补缺杜素怀一旦，上表告之。明日太后对账，谓德曰：“文卿生男甚喜。”德拜谢。太后曰：“何从得肉？”德叩头伏罪。太后曰：“朕尽屠宰，吉凶不遇，然卿自今召客，亦须择人。”楚素表示之，素大惭，举朝欲唾其面。吐蕃酋长何苏率部落请内附，以右御前卫将军张玄玉为安抚使，将精卒二万迎之。六月，军至大渡水西，何苏示谢，为国人所擒。别部酋长攒锤率羌蛮八千余人内附，玄玉以其部落至莱川州而还。辛亥，万年主簿徐坚上书，以为书有武听之道，令著三副之奏，切见必有斥推案反者，令使者得时，即行斩决，人命至重，死不再生，万一怀往吞声赤足，岂不痛哉？此不足素奸逆而明典型，是所以长威服而生一惧，臣望决此处分，依法复奏。又法官之任宜加检责，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者，愿亲而任之。有处事深酷不允人望者，愿疏而退之。兼其丹之子也。下官侍郎李昭德密言于太后曰：“魏王承嗣权太重。”太后曰：“吾侄也，故唯以复心。”昭德曰：“侄之于孤，其亲何如子之于父？子犹有篡弑其父者，况侄乎？今承嗣即陛下之侄，为亲王，又为宰相，权谋人主，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。”太后惧然曰：“朕未之私。”秋七月戊寅，以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为特进，纳言武攸宁为东关尚书。下官尚书同平章事杨植柔为地官尚书，并罢政事。以秋官侍郎新政崔元宗为鸾台侍郎， 下官侍郎李昭德为奉阁侍郎，简叫天官侍郎姚熟为文昌左丞，简叫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，与司宾卿崔神机并同平章事。熟，司廉之孙，元素敬玄之弟也。心巳，以营善大将王睿为下官尚书，同平章事。程四一悔昭德于太后。太后曰：“吾任昭德，使得安眠，此待吾劳，汝勿言也。”是时，酷吏自横，百官为之侧足。昭德独停奏其间。太后好祥瑞，有献白石赤文者，执政结其意，对曰：“以其赤心。”昭德怒曰：“此时赤心，他时尽反也。”左右皆笑。襄州人胡庆以单妻属归父曰：“天子万万年，亦却献之。”昭德以刀刮尽，奏请复法。太后曰：“此心亦无恶，命释之。”太后袭猫，使与鹦鹉共处，出示百官，传官未变，猫鸡博鹦鹉食之，太后甚惭。太后自垂拱以来，任用酷吏，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，赐及大臣数百家，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生数，每除一官，户婢窃相谓曰：“鬼扑又来矣。”不寻月，折遭严捕，足诛。监察御史朝议严善思公职敢言，时告密者不可生数，太后亦厌其烦，命善思暗问，引虚服罪者850余人，罗织之党谓之不振，乃相与构陷善思，作留欢州。太后知其往，寻父召为浑仪兼程。善思名传以自行。又补缺新政朱泽敬，以太后本任威行以尽意义，今既革命，众心已定，以省行上宽，乃上书以为李斯向秦用刻薄辩诈以图诸侯，不知一之以宽和，足至土崩，此不知变之祸也。汉高祖定天下，陆贾叔孙通说之以礼义，传世十二，此知变之善也。自文明草昧，天地尊蒙，三叔流言，四兄构难，不设钩具，无以应天顺人，不切行名，不可摧奸惜暴，故致神器开告端，屈直之影必成，包藏之心尽露，神道助直，无罪不除，苍生厌然，子臣易主。然而急趋无善计，促助少和声，相时之妙策，乃当今之刍狗也。福愿览秦汉之得失，考时事之合宜，审糟粕之可疑，决渠庐之虚毁，取戚妃之雅角，顿艰险之锋芒，置罗织之源，扫朋党之计， 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，岂不乐哉？太后善之，赐帛300段。侍御史周举上书曰：推和之力，解镶金以虐，逆耳龙头，加盐歇骨，折鹰千爪，悬发熏耳，号曰尉迟。或累日节食，连宵缓问，昼夜摇撼，使不得眠，号曰素求。此等既非目食，且就目前，苟求奢死。臣窃听于意，皆称天下太平，何苦须烦？岂被告者尽是英雄，欲求帝王也？但不生楚毒，自污耳。愿陛下察之。今满朝侧息不安，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，夕与之仇，不可保也。周用人而昌，秦用刑而亡，愿陛下缓刑用人，天下幸甚。太后颇采其言，至欲稍衰。太后春秋虽高，擅自图责，虽左右不觉其衰。丙戌，敕以齿落更生。九月庚子，欲择天门，赦天下，改元，更以九月为赦。至于滨州，至北都。癸丑，同平章事李由道、王睿、袁志宏、崔神基、李元素，春官侍郎孔思源、益州长史任令辉，皆为王弘毅所献，留岭南。左羽林中郎将来子寻作事留爱州，寻卒。初，新封王孝杰，从刘审理及吐蕃为副总管，与审理皆没于吐蕃。赞普见孝杰，泣曰：“冒泪无父。”后礼之，后敬德归，累迁右阴阳卫将军。孝杰久在吐蕃，知其虚实，会西州都督唐修景请复取秋瓷、于田、疏勒、碎叶四镇，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，与武威大将军阿史那忠杰将兵击吐蕃。冬十月丙戌，大破吐蕃，复取四镇，至安西都护府与秋瓷，发兵数之。二年正月，壬辰朔，太后享万象神功，以魏王承嗣为亚县，梁王三思为中县。太后自制神功乐，用舞者900人。护婢团儿为太后所宠信，有汉于皇嗣，乃赠皇嗣妃刘氏，德妃窦氏为压轴。癸巳，妃与德妃朝太后于嘉玉殿，既退，同时杀之，亦于宫中，莫知所在。德妃抗之曾孙也。皇嗣未无止，不敢言，举太后前，容止自如。团儿复欲害皇嗣，有言其情与太后者，太后乃杀团儿。是时告密者皆诱人奴婢告其主，以求功赏。德妃父孝臣为润州刺史，有奴妄为妖异， 以恐德妃母庞氏。庞氏惧，奴请叶慈导解，因发其事。下监察御史龙门薛稷敞按之。稷敞诬奏，以为与德妃同住祖，显涕泣不自生，乃言曰：“庞氏所为，臣子所不忍道。”太后擢稷敞为给事中，庞氏当斩。其子西坚以侍御史徐有功送冤，有功抵所司庭刑，上奏论之，以为无罪。稷敞奏有功阿党恶逆，请复法，法司处有功罪当绞，令使以白有功。有功叹曰：“其我独死，诸人永不死也。”既时掩善而寝。人以为有功苟自强，比内忧惧，密伺之，方赎寝。太后召有功，迎谓曰：“清弊暗喻，师出何多？”对曰：“师出人臣之小过，好生圣人之大德。”太后默然。由是庞氏得减死，与其三子皆留岭南。孝臣贬罗州司马，有功亦除名。戊申，姚熟奏请令宰相撰时政记，月送使馆，从之。时政记自此始。腊月丁卯，蒋皇孙承器为寿春王，恒王承义为衡阳王，楚王龙基为临淄王，魏王龙范为巴陵王，赵王龙业为彭城王，皆睿宗之子也。春一月庚子，以下官侍郎娄师德同平章事。师德宽厚清慎，泛而不教，与李昭德俱入朝。师德体肥行缓，昭德屡待之不至，怒骂曰：“田舍夫。”师德徐笑曰：“师德不为田舍夫，谁当为之？”其弟除代州刺史，将行，师德谓曰：“吾备位宰相，汝复为州牧，荣宠过盛，人所及也，将何以自勉？”帝常贵曰：“自今虽有人唾某面某事之而已，恕不为凶忧。”师德悄然曰：“此所以为无忧也，人唾汝面，怒汝也，汝视之，乃逆其意，所以重其怒。夫唾不是自甘，当笑而受之。”贾银前上方见裴妃公，内常侍范云仙作司业黄四腰斩于世，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见。又有告黄四前有异谋者，太后命来俊臣居其左右，左右不生楚毒，皆欲自污。太常宫人惊召安金藏，大呼谓俊臣曰：“公既不信金藏之言，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凡。”即引佩刀自剖其胸，五脏皆出，流血披地。太后闻之，令余入宫中， 是依纳五脏，以桑皮线缝之，复以药，经素始苏。太后亲临视之，叹曰：吾有子不能自明，使汝至此。即命郡臣停推，睿宗由此得免。罢举人袭老子，更袭太后所造陈轨。二月丙子，新罗王郑明卒。前使立其子李弘为王，以害晋人间锦。侍御史侯思止思绪锦，李昭德暗之，杖杀于朝堂。或告岭南刘仁谋反，太后遣司行平事万国俊设监察御史就案之。国俊至广州，西召刘仁，矫治此自尽。刘仁毫乎不服，国俊屈就水区，尽斩之，一朝杀300余人。然后诈为反状，还奏因言诸道留人，以必有愿望谋反者，不可不早诛。太后喜，擢国俊为朝散大夫，行侍御史。更遣右翼卫兵曹参军刘光业、司行平事王德寿，愿南面建成报司公，上辇执掌王大珍。又武威卫兵曹参军屈真云接设监察御史，亦诸道按留人。光业等以国郡多杀猛赏，征效之，光业杀700人，德寿杀500人，自于少者不减100人。其远年杂犯留人，亦与之俱毙。太后颇知其滥，至六道留人未死者，并家属皆听还乡里。国郡等亦相继死，或得罪流窜。来郡臣武东关尚书苏干云在魏州与琅琊王充通谋，下四月以位杀之。五月癸丑，地州合议。秋九月丁亥朔，日有食之。魏王常嗣等5000人表请加尊号曰金轮圣神皇帝，以为太后欲万象神功，受尊号摄天下，作金轮等七宝，每朝会臣之殿庭。庚子，追尊昭安皇帝曰混元昭安皇帝，文穆皇帝曰立即文穆皇帝，孝明高皇帝曰无上孝明高皇帝，皇后从帝号。辛丑，以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曙为司宾卿，罢政事，以司宾卿万年窦卢亲望为内史，文昌左丞为巨源同平章事，秋官侍郎吴人陆元芳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。巨源孝宽之玄孙也。延在元年正月丙戌，太后享万象神功。突厥可汗古笃禄族，其子幼帝莫绰自立为可汗。腊月甲戌，莫绰寇灵州，是违反， 遣右鹰阳卫大将军李多作击破之。春一月，以娄师德为河源等军检校营田大使。二月，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伯论赞任、突厥可汗颓子等与冷泉及大领各三万余人。岁夜镇守使韩思忠破泥熟四金等万余人。庚午，以僧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，以讨莫绰。三月甲申，以凤阁舍人苏卫道为凤阁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李昭德检校内史，更以僧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，以李昭德为长史，苏卫道为司马，率戚必明、曹仁师、沙扎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莫绰，未行，鲁退而止。昭德常与怀义议事，失其旨，怀义踏之，昭德惶惧请罪。夏四月壬戌，以下官尚书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同凤阁鸾台三品。五月，魏王承嗣等26000余人上尊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。甲午，与则天门楼受尊号，赦天下，改元。天寿中，遣监察御史寿春裴怀古安吉西南蛮。六月癸丑，永昌蛮酋勋基率部落20余万户内附。河内有老尼居神都林止寺，与嵩山人韦石方等以妖妄惑众。尼自号净光如来，云能知未然。石方自云吾赤乌年生。又有老胡亦自言500岁，云见薛师已200年矣，容貌玉少。太后甚信重之，赐石方姓武氏。秋七月癸未，以石方为政见大夫，同平章事。至云，买宣代之广成于汉朝之和尚。八月，石方起还山，至罢遣之。戊辰，以王孝杰为汉海道行军总管，仍受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薛怀义节度。己巳，以司宾少卿姚熟为纳言，左肃政中丞元武杨再思为鸾台侍郎，洛州司马杜景简为凤阁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窦卢亲望请京官9品以上书2月俸以善军，转帖百官领拜表，百官但复拜不知何事。时移王求礼为亲望曰：民工禄厚，疏之无伤，悲观贫迫，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乎？亲望正色拒之，即上表求礼进言曰：陛下富有四海，君国有楚，何借贫官9品之俸而欺夺之？姚熟曰：求礼不识大体。求礼曰：如姚熟为识大体者也。是遂寝。戊寅， 栾台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宗作事留镇州。武三思率四仪酋长请铸铜铁为天书，立于端门之外，铭记功德。处堂宋州，以姚赎为都座使。诸胡聚钱百万亿，买铜铁不能足，复民间农器以足之。九月壬午朔，日有食之。殿中丞来俊臣作赃贬同州参军，王弘毅留琼州，诈昌赤追还，至汉北，侍御史胡元礼遇之，暗验得其奸状，杖杀之。内史李昭德是太后委御，颇专权使气，人多及之。前鲁王府公曹参军丘殷上书公之，其略曰：陛下天寿以前万机独断，自长寿以来委任昭德，参奉机密，现可替否？事有便利，不欲资谋，要待化日将行，方乃别生博弈。杨禄专善，显示于人，归美隐谦，亦不如此。又曰：臣观其胆乃大于身，鼻息所冲，上浮云汉。又曰：以学坏低，真忙泄气，权重一去，收之极难。掌上果意邓注，又注十论数千言，述昭德专权之状。奉阁舍人庞弘敏取奏之。太后由是误昭德，人吟贬昭德为南宾尉，寻又免死流窜。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，宰相皆以为瑞。杜景简独曰：今草木黄落，而此更发荣，阴阳不实，就在臣等。因拜谢。太后曰：请真宰相也。冬十月壬申，以文昌右丞李元素为奉阁侍郎，左肃正中丞周允元检校奉阁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允元豫州人也。岭南辽反，以荣州都督张玄玉为桂永等州经略大使以讨之。天策万岁元年正月辛巳朔，太后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，赦天下，改元正圣。周允元与司行少卿黄甫文备奏内史窦卢亲望，同平章事韦巨源、杜景简、苏卫道、陆元芳赴会李昭德，不能匡正。亲望贬赵州，巨源贬林州，景简贬真州，卫道贬吉州，元芳贬随州刺史。初，明堂继承，太后命僧怀义做家住大相，其小指中游容数十人，于明堂北构天堂以住之。堂始构，为风所催，更构之，日益万人，采木江岭，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，府葬为之浩劫。怀义用财如粪土，太后依听之无所问。每作无遮会， 用钱万民，侍女云集，有散钱十车，使之征时，相导见有死者，所在公司田宅多为僧友，怀义颇厌入宫，多居白马寺，所度力士为僧者满千人，是御史周举已有奸谋，故请按之。太后曰：“请孤退，朕即令往。”举至台，怀义亦至，乘马就阶而下，袒覆于床。举照例将按之，举跃马而去。举具奏其状，太后曰：“此道人病风，不足解，所度僧为卿所处，西流远州，迁举天官员外郎，以为作无遮会于明堂，凿地为坑，深五丈，结彩为宫殿，佛像皆于坑中引出，云自地涌出，有杀牛取血，画大象，手高200尺。云怀义赐吸血为之。丙申，张相于天津桥南设斋，使御医沈南求亦得幸于太后。怀义新运，是夕密烧天堂，延及明堂，火照城中如昼，壁明皆尽，暴风裂血象为数百段。太后耻而讳之，但云内作宫徒勿烧马主，遂设明堂。十方仆宴，左拾遗刘承庆请辍朝廷仆以达天前，太后将从之。姚淑曰：“昔成州宣泄补带玉龙，汉武建章圣德弥勇，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庙也，不应自贬损。”太后乃欲端门，官仆如平日，命更造明堂天堂，仍以怀义充使，有柱铜为九州鼎及十二神，皆高一丈，各置其方。先是河内老尼昼食一麻一米，夜则烹宰宴乐，许弟子百余人，淫秽靡所不为。五十方自言能合常年药，太后遣圣意于岭南采药，即明堂火，拟入宴太后。太后怒斥之曰：“汝常言能前之，何以不言明堂火？”因斥还河内，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，又有发其奸者。太后乃复召尼还林止寺，弟子必及，敕即使严捕，尽获之，皆莫为官弊。十方还至偃师，闻世禄自绞死。庚子，以明堂火告庙，下至求直言。刘承庆上书以为：“火发即从马主，后及总章所迎佛舍，恐劳无益，请罢之。”又明堂所以统合天人，一旦焚毁，臣下何心尤为福宴，忧喜相争，伤于情性。又陛下垂治博访，许臣治理， 而左使张鼎以为今济火流亡屋，弥显大周之祥，通事舍人庞敏奏称，弥勒成道时有天魔烧宫，七宝台须臾散坏，此时产妄之邪言，非君臣之政论，福愿陛下浅浅意意，无力天人之心而兴不及之意，则召人蒙赖，福禄无穷。霍家主簿彭城刘之基表陈四事，其一以为黄叶全余，天地开辟，四君即位，梨园更始，实则借非常之庆以身再造之恩，今六合清宴而敕令不息，近则一年再降，远则每岁无疑，至于违法背礼之徒，无赖不仁之辈，边户则扣壤为业，当官则赃贿事求，而元日之朝指其天泽，重阳之节助降皇恩，如其忖夺贤果世面，或有名垂节政，罪将断绝，窃行祸路，方便归求，故致积言，必沾宽宥，用使俗多完备，实罕连余。为善者不遇恩光，作恶者独成侥幸。古语曰，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，斯之谓也。望陛下而今而后颇结于社，使离盟之近，奸诡肃清。其二以为，海内聚寮九品以上，每岁逢赦，必次皆勋，至于朝野宴集，公私聚会，非服重于青衣，相板多于幕户，皆荣非得举，未罕才生，不知何者为言痴，何者为美恶，臣望自今以后稍息私恩，使有善者愚孝忠勤，无才者贤之勉励。其三以为，陛下临朝见疾，取士太广，六品以下执事清官，遂乃方之土界，彼之沙砾，若遂不加沙泰，臣恐有惠黄风。其四以为，今之木帛千代太素，书来忽往，蓬转平流，既怀苟且之谋，何暇寻良之政，望自今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，仍明察功过，由真赏罚。书奏，太后颇加之。是时官爵易得，而法网严峻，故人敬为趋近，而多献行路。知机乃著思慎赋，以次时献制焉。丙午，以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，即突厥。春二月即有朔，日有食之。僧怀义亦交字，太后恶之，既焚明堂，心不自安，言多不顺。太后密选宫人有力者百余人以防之，仁子执之于瑶光殿前树下，使建昌王武幽宁率壮士殴杀之，送师白马寺，焚之以造塔。甲子，太后去慈氏月谷之号。三月丙辰，奉阁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薨。 下四月，天书城，高150尺，径12尺，八面各径5尺，下为铁山，周170尺，以铜为盘龙麒麟，萦绕之，上为腾云乘鹿盘，径3丈，四龙人力捧火珠，高1丈。工人毛婆罗造模，5-3-4为文。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。太后自书其榜曰：“大周万国颂德天书。”九七月辛酉，吐蕃寇临洮，以王孝杰为宿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。九月甲寅，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，加号天策金轮大圣皇帝，赦天下，改元。冬十月，突厥莫绰遣使请降，太后喜，册授左卫大将军，归国公。万岁通天元年腊月甲戌，太后发神都，甲申封神月，赦天下，改元万岁登封，天下百姓无出今年租税，大普9日。丁亥，善于少事。己丑，欲朝觐坛受贺。癸巳，还宫。甲午，谒太庙。又牵牛卫将军安平王武攸绪，少有志性，恬淡寡欲，护从封中岳环，急求弃官，隐于嵩山之阳。太后疑其诈，许之，以观其所为。攸绪遂悠游沿壑，冬居茅郊，夏居石室，一如山林之势。太后所赐及王公所谓也服气丸，攸绪一皆置之不用，尘埃凝积，买田使奴耕种，与民无益。春一月甲寅，以娄师德为宿边道行军副总管，及吐蕃。己巳，以师德为左宿正大夫，知政事如故。改长安崇尊庙为太庙。二月辛巳，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，灵妃为天中皇后，启为齐圣皇帝，封其母神为玉京太后。三月壬寅，王孝杰、娄师德与吐蕃将论亲灵赞婆战于素罗寒山，唐兵大败，孝杰作免为庶人，师德贬元州员外司马。师德因属疑谍，经曰：“官爵尽无也。”继而曰：“亦善，亦善，不复介意。”丁巳，新明堂城，高294尺，方300尺，规模率小于旧。上施金土铁缝，高2丈，后为大风所损，更为铜火珠，群龙捧之，号曰通天宫，赦天下，改元万岁通天。大使请献狮子，姚熟上书以为：“狮子专食肉，远道转至，肉既难得，极为劳费。陛下鹰犬不恤，于猎西亭， 岂容匪薄于身而后己于寿？乃却之。以简教下官侍郎孙元亨同平章事。下五岳人子，瀛州契丹松漠都督李进忠，归成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，攻陷瀛州，杀都督赵文慧。晋中万荣之妹夫也，皆居于瀛州城侧。文慧刚愎，契丹饥不加赈济，视酋长如奴仆，故二人怨而反。乙丑，前左阴阳卫将军曹仁师，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玉，左威卫大将军李多作，司农少卿麻仁杰等28将讨之。秋七月辛亥，以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余官道安抚大使，姚熟复之，以备契丹。改李进忠为李进灭，孙万荣为孙万斩。晋中寻自称无上可汗，据瀛州，以万荣为前锋，略地，所向皆下。寻日兵至数万，晋为潭州。清边前军副总管张九节击却之。八月丁酉，曹仁师、张玄玉、麻仁杰与契丹战于峡石谷，唐兵大败。先是契丹破瀛州，获唐俘数百，求之地牢，闻唐兵将至，使守牢席待之曰：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，唯似官军至即降耳。继而契丹引出其服，似以康州，未烙之曰：吾养汝则无食，杀汝又不忍，今纵汝去，遂释之。伏至幽州，具言其状。诸军闻之，争欲先入，至黄帐谷，鲁又遣老弱迎降，故以老牛瘦马于道侧。仁师等三军气不足，将骑兵先进，契丹设伏横击之，非所以踏玄玉仁杰，生获之。将卒死者填山谷，鲜有脱者。契丹得军印，诈为谍，令玄玉等属之。谍总管燕飞石、宗怀昌等云：官军已破贼，若至瀛州，军将皆斩，兵不续勋。飞石等得谍，昼夜兼行，不遑寝食以复之，士马疲弊。契丹伏兵于中道邀之，全军皆没。九月至，天下细求及数世家奴骁勇者，官长其职，发以击契丹。出令山东近边诸州至五季团兵，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五卫大将军，宠清边道行军大总管，以讨契丹。右拾遗陈子昂为攸宜府参谋，上书曰：恩至免天下罪人，即募诸色奴充兵以讨契丹，此乃节己之计，非天子之兵，且必来行御九卿，罪人全少，奴多怯弱， 不贯征行，纵其募集未足可用。况今天下忠臣义士万分未用其一，契丹小孽假命代诛，何劳免罪赎奴，损国大体？臣恐此策不可威视天下。丁巳，突厥寇凉州，指都督许亲明。亲明少之曾孙也。时出暗部，突厥数万掩至城下，亲明拒战，为所虏。亲明兄亲济实为龙山军讨击副使，与契丹战于崇州，军败被擒。鲁将为安东，领亲济睡其蜀城未下者，安东都护裴玄圭在城中。亲济谓曰：“狂贼天殃，灭在朝夕，公旦厉兵谨守，以权终结。”鲁杀之。吐蕃复遣使请和亲，太后遣右五位胄曹参军桂乡郭元镇往查其宜。吐蕃将论亲陵请罢安西四镇戍兵，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。元镇曰：“四镇十姓与吐蕃种类本殊，今请罢唐兵，岂非有兼并之志乎？”亲陵曰：“吐蕃苟贪土地，欲为边患，则东侵干粮，岂肯归立于万里之外也？”乃遣使者随元镇入请之。朝廷疑未决，元镇上书以为：“亲陵求罢兵割地，此乃利害之机，诚不可轻举措也。今若直拒其善意，则为边患必深，四镇之利远，干粮之害近，不可不深图也。宜以计缓之，使其何望未决，则善矣。彼四镇实性吐蕃之所甚欲也，而青海突遇浑亦国家之要地也。今报之宜曰：四镇实性之地本无用于中国，所以遣兵戍之，欲以镇抚西域，分吐蕃之势，使不得并立东侵也。今若果无东侵之志，当归我突遇浑诸部及青海故地，则五四金部亦当以归吐蕃。如此则足以塞亲陵之口，而亦未与之决也。若亲陵小有乖违，则屈在彼矣。且四镇实性款付日久，仅未察其情之相悖，视之利害，遥割而弃之，恐伤诸国之心，非所以欲四夷也。太后从之。元镇又上言：“吐蕃百姓疲于徭戍，早愿和亲。亲陵立于统兵专制，独不欲归款。若国家遂发和亲使，而亲陵常不从命，则彼国之人愿亲陵日深，望国恩日甚，设欲大举其徒，故亦难矣。思议离间之见，可使其上下猜阻，祸乱内兴也。”太后深然之。元镇明镇以自行。庚申，以兵州长史王方庆 为鸾台侍郎，与殿中见万年李道广并同平章事。突厥莫绰请为太后子，并为其女求婚，西归河西降户，率其部众为国讨契丹。太后遣鲍韬卫大将军颜之威、左卫郎将摄司宾卿田归道，册授莫绰左卫大将军亲善可汗。之威立德之孙，归道仁惠之子也。冬十月辛卯，契丹李进忠卒，孙万荣带领其众。突厥莫绰乘舰袭松漠，鲁进忠、万荣妻子而去。太后进拜莫绰为协爹立师大单于，立功报国可汗。孙万荣收合于众，军事复振，遣别帅洛务整、何阿晓为前锋，攻陷冀州，杀刺史陆宝基，屠利民数千人，又攻瀛州，河北震动，至起彭泽令狄仁杰为魏州刺史，前刺史独孤思庄为契丹促制，西驱百姓入城，善修守备。人节制西遣还农曰：“贼犹在远，何烦如是？万一贼来，吾自当之。”百姓大悦。时契丹入寇，军书田尾。下官郎中侠使姚元崇剖析如流，皆有条理。太后奇之，擢为下官侍郎。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，擢拜左台殿中侍御史，闻者无不相贺。陆城主簿宗城潘浩礼著论，称有功蹈道一人，固守成节，不以贵贱死生一其操履。设客问曰：“徐公于今谁与为比？”主人曰：“四海至广，人物至多，或逆迹韬光，仆不敢污。若所闻见，则一人而已，当于古人中求之。”客曰：“何如张世之？”主人曰：“世之所行者甚易，徐公所行者甚难，难易之间优劣现矣。张公逢汉文之时，天下无事，至如到高庙玉环及魏桥精马，守法而已，岂不易哉？徐公逢革命之秋，主维新之运，唐朝遗老或包藏祸心，使人主有疑。如周兴来郡臣，乃尧年之四兄也，重事恶言，以污圣德。而徐公守死善道，身相明白，积献灵雨，硕挂刚为，此吾子所闻，岂不难哉？”客曰：“始为私行卿，乃得展其才矣。”主人曰：“吾子图见徐公用法平允，未可治私行，普睹其人方寸之地，何所不容？若其用之，何事不可？岂直私行而已哉？”